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于磊、吴金浩播音，圆圆、靳时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，更多精彩。 北京时间20:00。